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淹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讲述青年艺术家的生活故事，展示跨世纪人才的艺术历程。 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特别节目， 电波过处，百花绽放。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是周杰。听众朋友，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授予了中国昆曲艺术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明确了昆曲艺术的价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向您介绍北方昆曲剧院近年来呢成长起来的优秀旦角演员魏春荣。那今天的魏春荣和他的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魏春荣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魏春荣的开蒙老师林平老师。林平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魏春荣的老师，叫林平。 好，非常高兴呢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啊。那么说到魏春荣呢，可能喜欢昆曲的朋友呢对魏春荣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次呢魏春荣在北京市的百人工程当中呢光荣的被推举为重点培养对象，这几年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得了很多的奖啊。比如说重点的奖啊有这些，1994年的时候呢夺得了全国昆曲青年交流演出中获得兰花优秀表演奖。另外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还以优异的成绩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我国文化部联合颁发的促进昆曲艺术奖，这两个奖都是非常重头的哈。 对对。 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获得了21届梅花奖。 对，中国戏剧梅花奖。 对，梅花奖呢都是戏剧界呢非常看重的一个奖了。 对。 而且这个奖呢你曾经是争取了两次。 是这样。 一次获奖。 对对。 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 对，很不容易。 那现在呢是获了很多的奖，你自己认为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艺术阶段，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你来讲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 对。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处在一个就是说一个演员的一个高峰期，好像就是从艺术创作方面还有舞台经验方面包括自己的年龄应该都是最好的一个黄金时段。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边能够推出更多的好的剧目，能够呈现给观众。 哎，魏春荣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习昆曲了？ 10岁。 哦，10岁就开始学习昆曲。 对，10岁是考入的北方昆曲剧院学员班。 那到今年呢，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对，20多年了、 啊，真是时间不短了。应该说对昆曲呢也是非常有感情了。 感情非常深，已经离不开它了。 你还记得你从开始学到现在学了多少出昆曲剧目吗？ 镯子戏、大戏加起来。应该大概有10出吧。其实很惭愧，我们学的并不是很多。 学了有10出了。 对，10出、啊。 那说到你这个学戏的过程呢，咱们就不得不采访我们的林平老师了。林平老师呢是魏春荣的开蒙的老师。 是。 那说到魏春荣的学戏的过程，那您是有发言权的啊，您来谈一谈好不好？ 好。我是83年吧来的北方昆曲剧院。我教那韩派 表演艺术。 嗯， 我的老师是韩世昌，韩世昌是昆曲界的梅兰芳，是吧？我呢就教韩派表演艺术。我刚来83年的时候，魏春荣还是个很小的小姑娘，才11岁吧，是吧？ 嗯， 刚开始我就给她加工这个胖姑学舌，先开始是教那花旦戏，后来又教她春香闹学。而魏春荣嘛，她接受能力非常的快，非常聪明，是吧？非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跟老师吧，非常的尊敬老师。从来老师怎么说她，她都不像有的人吧，就心眼挺小啊，记恨老师吧，她不是，她就 非常尊重老师。 哎，非常尊重老师，你说她，她就好好听着，是吧？她条件也非常的好，是吧？大大的眼睛，也有嗓子， 形象也好。 哎， 其实说到这个大大的眼睛啊， 嗯， 我记得您第一眼看见魏春荣呢，就被他这一副大大的眼睛所吸引了，说哎呀，这太像昆曲前辈韩世昌先生了。 是 啊，当时您不会是因为这一双大大的眼睛就特别想教他了吧？ 反正也不完全是这样。 就 那个韩老师，韩派表演艺术吧，就是特别讲究那个眼睛上的功夫。就韩老师他那双眼睛吧，就被那他的长辈们就说好像是这眼睛会说话。他表演起来那双眼睛吧，就跟会非常会说话似的那样。所以呢，这眼睛训练演员这双眼睛要继承他的艺术吧，这眼睛是很重要的一环。反正我的眼睛也很大，是吧？也是一双大大的眼睛， 也是很有神的眼睛。 刚开始也没有神，老是挺大眼睛嘛，老是无神，就是这眼睛吧，就是散光似的有点儿。后来跟韩老师学习，他就教我怎么样运用这双眼睛。说光有一副大眼睛不一定你的眼神就好，得要很好的用它，就告诉我怎么用，说要把那心里头的劲儿啊，你表演的人物那心理劲儿要能够在眼睛上表现出来。但你的眼睛并不是所有眼睛都那么使一个劲儿。他说要把那劲头集中在黑眼球上，黑眼珠传出这神来。所以刚开始学他戏吧，就是这眼神吧非常难学的，就是如何传神吧，比如看咱们一般人也就是这么哎看见了就得了，他那黑眼珠必须要聚上光，聚上光那么看，就像要把那东西看穿似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印象当中的这个戏曲演员的眼神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有的时候一看这个演员，一看他的那双眼睛就知道，哦，这可能是戏曲演员。我记得梅兰芳先生呢，为了训练自己的眼神，还养鸽子啊，往天上看鸽子的飞翔等等的，真是费了很多的功夫。那么魏春荣这一双大眼睛，真是他吸引了您，后来您就开始教他，那教了他很多的剧目是吧？ 是， 嗯， 我教的刚开始是教他花旦戏，什么春香闹学呀，胖姑学舌呀，还有盗令沙洲是吧？那几个花旦戏，还有相约相骂， 对， 啊， 洛云， 哎， 思凡， 哎，后来呢，慢慢他也长大了，也成熟一些了，就开始教他那个思凡，这等于闺门旦和花旦之间的动作也非常的多。后来呢又教他那个游园惊梦， 对， 闺门旦， 嗯， 啊，就是我让他全面的发展，是吧？不要只限一个行当，因为韩派表演艺术就是比较全面，是吧？就后来又教他刺虎，那就叫刺杀旦戏了，是吧？就一个一个教他，就在教的过程当中，哎，我就特别重视他的眼神，是吧？眼神教他怎么运用你的这双眼睛，是吧？怎么聚光，怎么能够吸引观众啊？就在这些方面我是特别挺注重的教他。再有我也注重教他如何掌握人物，是吧？如何用这个唱念做打，这个唱法上是吧？这几方面，这是戏曲的基本功啊！怎么能够哎掌握好人物是吧？演戏要掌每个人物 每个戏都应当有不同的个性， 嗯， 你要掌握好这人物，我这方面怎么诱导他是吧，启发他，反正这是怎么能够掌握好这个分寸， 嗯， 是吧，这人物的分寸，有时候他们很小吧，就是有的东西吧他体会不到， 嗯， 你比如教游园惊梦吧，他那杜丽娘那种心情是吧，就那种非常内涵的是吧，那种啊忧郁呀、啊、是吧，那种他们就根本没有，你比如杜丽娘是吧，他们家的后花园他都没去过， 嗯， 是吧，去了一次吧还都不行， 哎， 就说哎那母亲什么都不让啊，那女儿啊上花园批评的，怎么那么冷清的花园女孩子能去呢，现在的孩子根本体会不到。 对， 我说你看看你们现在想上陶然亭想上颐和园是吧，嗯，都可以随便去是吧，你看杜丽娘她多么的啊压抑啊是吧，自己的后花园都不能去，如果你们是要那样的话，你们心里痛快不痛快呀，就慢慢的就是比就这么诱导他是吧，他们说不痛快是吧，那哪行啊是吧，所以呢就说他那种心情啊，虽然是个也不大的孩子是吧，但是心情非常忧郁的是吧，那种压抑就像一个小鸟关在笼子里似的，所以我用这些东西启发他来体验这人物。 应该说魏春荣呢在林平老师呢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对对， 嗯， 是这样， 刚才提到呢跟林平老师学到了这个胖姑学舌、春香闹学、游园惊梦、刺虎等等剧目， 啊，对， 嗯，当然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嗯， 后来你又跟很多的大家都学习过， 嗯，跟那个蔡瑶仙老师， 嗯嗯， 对，我现在嗯，一直是后来跟蔡瑶仙老师学习，嗯，比如说大戏《牡丹亭》， 嗯，《 玉簪记》，嗯，还有那个《窦娥冤》的《斩娥变冤》，都是跟蔡瑶仙老师学习的。 嗯，真是应该说呢，一个演员呢，在舞台上的磨练呢， 嗯， 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那么演了这么多的戏，也演出了这么多场， 嗯， 应该说在你的这个艺术过程当中呢，给你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难忘的啊， 嗯。 那么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你，在你众多的演出当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几次？ 那当然就算是梅花奖专场的演出了，这两次演出印象非常深，就是为了这两次专场，我就在此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包括请那个林老师，蔡老师再继续的把我这些戏加工，还有就是在那个体能方面，天天要跑步，因为一个演员要在一晚上演三个折子戏，这是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包括换装啊各个方面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要在此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包括那个戏的加工，我的老师非常的好，就是只要我提到的我想我的要求，他们都满足我，就是义无反顾的就帮助我，我这点呢也非常感谢他们，就办这个专场也让我体会到老师对我的这个爱，包括林老师是那个我演出的时候，林老师就在台底下看，有的时候比我还紧张，老师比我要紧张，是这样 的。那林老师这个看自己的学生在舞台上演出，您是什么样的心理啊？ 真是比我自己演都 紧张， 我生怕他哪一点有漏洞啊，哪点没做好什么的，就心里头非常紧张。反正他那会儿，我从教他思凡那会儿起吧，只要他一对外演出，我就站在侧幕那儿，从出场就一推他，该出去了，完了一直看到完，我就坐在那儿，我心里头吧，又紧张又兴奋 真是。我发现林平老师呢，不仅是魏春荣的老师，同时呢也特别像你的母亲一样啊。 对，我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好，那个经常去老师家，有时候到老师家吃饭啊什么的啊，请老师去我们家，我的父母也是，就是跟林老师关系都特别好。 那刚才你提到呢，让你记忆犹新的是争取梅花奖的时候那个专场演出，记忆犹新。那对你第一次上台演出，你还有印象吗？ 第一次上台，还是有印象的。其实我这个人好像我从小到现在，我自我感觉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 啊， 好像我 好像就天生就是一演员的料， 我就没有紧张过 啊。 我从小演出就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劲儿，就一点也不紧张。当时就是我们是给那个应该是给文化局的领导汇报演出，是那个胖姑学舌嘛。当时就是兴奋，终于可以上台了，特别高兴。但是你说具体怎么紧张啊，如怯场啊，这个我没有。但是反而到我成熟了以后，就是应该是算前几年，就是一个过渡，我有的时候演出有紧张感了。那个紧张就是感觉就是我老怕我演不好，因为小的时候他好像没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 对天生牛犊不怕虎， 只有演出的兴奋，但他没有考虑到就是说我演的好不好，今天观众的反应怎么样，他很少去考虑这些东西。但是当你成熟了，有一些演出的经验了，包括一些那个观众的那个回馈啊的反应啊，还有就是老师在底下看你的表演，给你提出一些意见以后，你就知道自己有不足了，所以就是演出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反而 想的比较多， 对，反而有一些紧张，但是呢，有压力了，生怕演不好。对，老希望演得更好。但是这个劲儿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你还记着你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啊？那个时候是我在学员班的时候，当时那个学员班有一个老师，他演那个《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完了就是要我们这个15个女生，那会儿还非常小，小姑娘去演这个花神，这是第一次登台，唱里面花神的就是一段唱，完了以后当时很兴奋，演完以后呢，完了以后我们说，我们演出了，第二天咱不用练功了。完了早上起来那个老师，那个生活老师叫我们起床了，起床了。完了我们就说，老师，我们昨天晚上演出了，今天早上就不用练功了吧。 特别天真哈，特别可爱。 就在那个被窝里躺着就不起来，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一听老师就说演员嘛，因为演完出以后 就得休息， 有休息，因为演完以后演员是非常兴奋的，要很长时间都会无法入睡，你知道吗？所以呢，一般当演员的呢，都是属于是那种晚睡晚起，对。所以呢，我们当时也不懂，也学着那样， 就早上起来不起床， 确实非常有意思。而且甚至觉得可能平时呢怎么费劲巴拉的在练习，就是为了演出。演出以后好像觉得就万事大吉了一样 啊。对，就是特有成就感， 特别有成就感。而且说到你第一次登台呢，是演一个群众角色啊， 对， 一共有15个小同学一起演出， 15个女生，对。 现在还在从事昆曲艺术的没有几个了吧？ 对，我们那时候招了40几个男男女女，40几个。但现在可能现在剩下来只有10几个吧，不到。 只有十几个。 女生那会儿我们有15个女生，后来还有插班生，还有过来有学习的那个学生，但是现在就剩四个 。我查了一下，说现在只剩下4位在昆剧领域坚守着这份真诚 了。对， 是吧？ 是这样。 其实说到这个流失啊，原来是15个，现在剩4个。那很多朋友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是这么一种状态呢？那只有魏春荣你自己心里明白了。 一个是当时我们毕业嘛，正好赶上那个改革开放88年。一些新生事物就是全都出现了。有很多的就是诱惑。比如说去拍戏拍电影，还有那会儿流行的傍大款。对，还有一些就是做生意，就很多的选择。因为你固守昆曲这块阵地实在是太清贫了。对，我们老说如果要是唱昆曲，你就要甘于忍受寂寞。就是不光是我们之前的那老一辈，包括我的老师林老师、蔡老师，他们一直都是就这么默默无闻的，就这么苦苦的坚守。但我觉得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也是他们影响了我吧。每当就是他们就是教授我学习，这个昆曲表演的时候，从他们的脸上就体现的是。完全的是满足， 对昆曲的一种执着和热爱， 是对艺术的那种满足。尤其是你像我的林老师，每每说到这个韩世昌老师的时候，他脸上就放的那种光彩，就是那种 敬佩、啊， 哎，对，所以就是也是他们影响了我。还有呢，就是当时我这人吧，属于是那种不是那种让我讲话就是。属于比较 踏实， 比较踏实的那种人， 不是那种特见异思迁， 想法特多多的那种人，好像我不是。而且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于干昆曲，如果我搞其他的行业的话，我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说句真心话，现在的这个各种诱惑真是非常多，娱乐形式也非常多，而且昆曲呢，在某种程度上的，被人接受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尤其现代人。但是魏春荣还是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也说明着你对于昆曲的这种执着啊。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讲述青年艺术家的生活故事，展示跨世纪人才的艺术历程。 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特别节目， 电波过处，百花绽放。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周杰。听众朋友，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授予了中国昆曲艺术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明确了昆曲艺术的价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向您介绍北方昆曲剧院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优秀旦角演员魏春荣。那么今天的随同魏春荣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他的启蒙老师林平老师。说到昆曲，说到魏春荣，那么林平老师应该是有发言权了。您是看着魏春荣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成熟的，他对昆曲艺术的这份执着也有您教育的结果啊。他真的就没有动摇过吗？ 他中间也有过 啊， 有时候自己吧心情不太好，就说老师您瞧瞧别人好像在外头啊 挣了大钱了，过了好日子了， 瞧我们这好像就是这么点钱哈、是演出也少，反正心情就不太好， 发一点牢骚 啊，就是跟谈心似的这样。我说那你应当 两方面想，事情都有两方面。我说虽然他们啊有了金钱啊，但是他们失去了艺术。我说瞧你是吧，虽然钱少一点吧，但你这艺术是吧在你身上。再有你一受，你到联合国什么那个场地演出，再一受观众欢迎时候，你那种心情，你高兴不高兴啊？他说我高兴。我说是啊，你这种兴奋他们没有。我说你呀、啊、还应该啊，什么都得不能多得，有得必有失。我说你虽然失去那方面了，你得到这方面，你还应该继续努力。 对，其实我觉得有短暂的一种心里想不通，甚至是动摇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是太正常不过。 对，很正常。 其实魏春荣刚才自己说，我只能唱昆曲，我干别的可能就不行。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如果魏春荣去搞搞这个影视表演，甚至呢唱点别的，也不见得就比这个差。在某些方面， 他演话剧好着呢。 是啊，我还听说魏春荣真是，你演过话剧吧？ 对，后最近几年吧，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应该去吸收各个门类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怎么说呢？经验吧， 营养啊， 对对，所以正好有一个机会嘛，有一个那个导演找到我，就说感不感兴趣去演话剧？其实这也是我就是这么长时间想去尝试的，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完了就合作了一把，觉得不错。 实际上这次合作呢，还是出于想拓展自己的这个艺术氛围，艺术范围， 对，而且 吸收营养。 哎，对，是有这种想法。 那看来这么一试呢，这个话剧表演也还没问题。 还行。那当然，你不能说跟那个纯话剧的演员比了，但是我自己感觉。对于自己来说是有一定突破的， 而且呢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应该说艺术呢都是相通的。 对，而且话剧它也是舞台艺术。 对， 所以我们讲舞台艺术也是那个遗憾的艺术啊。因为今天这一场，如果你演好了那个固然好，但是演不好的话，你这一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可能就不好。所以舞台艺术我觉得应该是最难的， 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 比如说你演100场99场都非常精彩，但有一场呢你可能有一些原因没有演好，但是人家这个人就看了你这一场，但是印象就是你这一场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非常非常残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那个经验多了以后，反而到演出的时候有一些担心的时候。就跟前两天我演出，在场上就我们讲哈，吃了一栗子，打了一个啵儿，完了我就哎呦，心里特别难受。 哎呀，你这种心情我有过。我们主持也是这样， 是啊， 比如这场，比如这次的这个状态不好，下来以后心里就特别扭， 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当时想，就念韵白，念京白可能你还有一些忘哈，念韵白还打啵儿，哎呦，觉得特别不应该，而且。就现在这种成熟的演员了，居然还这样，所以证明还是要有， 还得 继续努 力。其实刚才呢，林平老师也提到，你说，比如有一些演出啊，给你带来的这种兴奋，带来的这种荣誉呢，是用金钱是买不来的啊。就提到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出，这场演出呢，我记得你们是在2001年10月29号，在巴黎年会上， 对， 那场演出，当时呢，据说这个你的演出啊，在场的有180多个国家的官员和代表都在场。当你出场仅5分钟以后呢，大会主席就写了一个条子，说我平生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艺术，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演员，对你的演出真是评价极高。对这场演出你应该也是记忆犹新的。 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就是他是这个口头遗产嘛，他要做一个展演，就是所有屏上这10个那个文化遗产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做展演。在此之前呢，当然咱们大家最熟悉的印度的梵剧和那个日本的能都已经去展演过了，而且很多的艺术形式也都在那儿已经演过了。大概其实这些官员都有一个大概其的印象了，而且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反馈，有好有坏的，就是他们对这个这些国家的艺术吧，这些评价， 所以我们当时比较担心，作为中国的昆曲这么古老的一个艺术，又是语言不通，他们能不能看得懂，这个首先我们是就是非常担心的哈。所以在此之前呢，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选戏的方面，还有就是包括这个戏的那个唱词都翻译成这个法文和英文，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呢当时我们去演出效果非常好。而且当天呢我们在那演出之前，就是后台啊非常安静，大家都是默默的在那画，因为心里就还是很担心的。对，还有一个那个当时还有一个国家的，是一个非洲国家的一个演出团体，他们也在那儿。当他们就看我们化妆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说就感觉就太漂亮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的戏曲的这个扮相 啊，什么这个扮相， 也是因为这个咱们的老祖宗嘛，就是这些艺术家一直就是 国粹嘛， 哎对，所以说哎呀，他们当时就哇，就眼睛都直了，就看着我们，所以哎，我们感觉还不错啊。我是第一个上场的，演的是那个活捉，《水浒传》活捉，完了，演完以后，就是等我下场的时候，就听着那个掌声啊，真的就是雷鸣般的掌声，那个掌声就是真的特别的响，特别的响，就是那种爆发出来那种掌声。当时我哎呀，我一颗石头，就心里一颗石头落地了。我们同事也说，哎，行，这第一炮打响了，我们后边的戏就好演了。这件事情呢，是我们那个第二天到那个中国驻法国那个巴黎那个联合国总部的那个大使馆请我们去，就算是庆功吧，请我们去那个联欢。完了，当时那个张自忠大使就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这个总干事，他就这一系列话就出来了啊，第一条子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哦，我们才 知道 这样 道、 而且呢，他第二天去开会的时候，就很多国家的那些代表和大使都跟他握手，就表示祝贺，说中国的艺术说太好了，太新人，太完美了。 应该说这次演出呢也让魏春荣呢激动和震撼，感受了一下这种高峰心理啊，有了一个体验。 嗯，对，是。 嗯，刚才呢咱们提到啊，你第一次登台， 嗯， 第一次当主演， 嗯， 那么而且呢第一次在这个联合国演出， 对， 还有呢梅花奖的演出等等这一系列的演出，也就活灵活现的勾勒出了魏春荣的一个艺术过程。 嗯， 如果让你自己来评价你自己的艺术的话， 嗯， 是怎么认识你自己的艺术的？ 还要有更多的有待于提高的东西。 嗯， 还需要更加的丰富自己。嗯，但是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想拍一出自己的戏。 嗯， 就是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戏。因为我不管以前学的还是演的，都是前辈们包括老师传授的，都是别人演过的戏，演绎过的戏。 嗯 嗯，但是我现在想，就是通过我自己，我想去演绎一个全新的角色。 嗯 嗯，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嗯，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处在一个演员一个最好的时段。 嗯 嗯， 最黄金的时段。 对， 嗯，应该说是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嗯，对， 嗯， 正在开花。 希望呢，这个魏春荣呢，是目前昆剧界的不仅是角儿，应该是栋梁了。 嗯，希望吧，这是我的目标。 好，那么下面呢，我就想听听林平老师对魏春荣目前状况的一个评价吧。 我说魏春荣吧，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是吧？他表演吧，特别的就有一种那个吸引力，是吧？我们有的那个老师就说他演一个宫女吧，一报几句话，他就能够把人给吸引过来。 嗯， 特别有吸引力，这演员 有这个戏曲演员的魅力。 哎，吸引力，你呢？他一上，你的眼睛被他所吸引。 嗯， 再有他演戏也能够感染人。 嗯 啊，我这个尤其演这传统戏，我记得有一次他演那个《真鹅刺虎》，完了看了有一个女的，呵，那个他唱完那头一段，呱呱呱，就他一人死白咧鼓掌哈。完了，等演完戏了，我说，魏春荣，怎么样啊？是吧？今天演的，他说老师，那女的最后又给他那死白咧鼓掌，还哭了了。 哦， 啊，给他感动的哭了。我说哎呦，这可真难得，是吧？ 嗯， 看传统戏能把人给感动哭了。我说实在是难。我说你这真是啊，真是了不得。我说这个就是他吧，演戏也是也给人有一种感染力。 嗯， 我说这真是一般人， 这不是说一般演员就能够达到的。 对， 嗯， 也不是说你多努力就能够那什么， 有的， 反正这是一种素质吧，是吧？ 嗯， 反正魏春荣的确是身上吧，通过这些年老师哈各方面的培养，是吧？真是对他来说真是110，是吧？ 嗯， 对他就是你说，包括蔡瑶仙老师也是，你学什么我教你。 嗯， 包括他啊，我对他也是，我们的孩子常说您怎么对他那么好，我还有意见的，是吧？ 嗯， 就好像真是110的对他， 嗯， 毫无保留的，可以这么说。 嗯， 是吧？就这么教他，所以教他，他自己也慢慢长大，知道努力了，是吧？ 嗯， 再有就各方面在实践，不断的实践，是吧？现在慢慢成长起来了，是吧？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是块材料， 嗯， 心里的无比的高兴， 是 吧？啊，真是。但是呢，你也不能够满足目前这些取得的成绩， 嗯， 是吧？我常常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吧，好，已经站上那好的边上了， 嗯， 但你还没到顶峰， 嗯， 是吧？我说你看你那些现在那些好的演员，你包括张继青啊，什么人炉火纯青，是吧？那些好的演员一演戏要怎么着怎么着了，你离那个还有一大段，是吧？ 嗯， 是吧？我说这艺术吧，没有边际，是吧？你需要就像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攀登，你要上那高峰啊，越到高处越难，是吧？你啊，自己吧得严格要求自己， 嗯， 一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是吧？你刚才也说了，很希望能排一个你自己的戏，是吧？ 嗯， 能代表这个戏，我说那儿很好，是吧？但是你啊还应该多方面的学习， 嗯， 是吧？我就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嘛学的不够多， 嗯， 是吧？因为那学员班的学制有限， 是吧，就那么短，所以你还应该多方面的学学这昆曲吧，真是一个祖国的骄傲，应当说是啊，这几百年传下来的精华，那些精华都存在那些折子戏里边，你应该多方面的摆纳那些名著的折子戏呀，什么各方面的有特色的都应该踏踏实实的学，你这样学多了，你要排大戏你就有借鉴的东西了，不只是北方的，南方的也要学，是吧，这样慢慢呢就更那个基础更厚实了，是吧，你这样就像那个盖楼房似的，你基础打得越牢固越结实，你那楼盖得越高， 对 啊，是吧，所以你呀自己应该不能够骄傲，什么时候也别骄傲，要虚心的学，是吧，多方面的多看书。 确实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是最直率的啊。刚才林平老师说了很多，其实你现在在舞台上的表演也可以说是林平老师艺术的一种延续了。 对， 是不是林平老师？ 韩老师，韩世昌老师， 这几代的艺术家和老师的 艺 术 的 延续。 就说这个艺术传到今天，传到他们那儿，就是一定要珍惜，这是几代人，是吧？这是祖国的遗产，是吧？所以要这么看，是吧？自己应当别看成这是我的荣誉啊，什么？你不应该这么看，是吧？这个一定要珍爱它，发扬它，是吧？使昆曲能走一条特别正确的道路，发扬光大，是吧？ 哎呀，真是林平老师说的多好啊。 对， 有这么一些老一辈的昆曲艺术家给你们掌舵，咱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好好学习，把这个昆曲艺术呢传下去啊。 对， 学昆曲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想有很多点点滴滴呢你肯定是难以忘怀的。那么说来呢，这个没有苦中苦就没有甜上甜啊。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初学戏的时候那个苦，但是呢现在啊苦中有乐，但是现在应该说感受一点甜了嘛。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对，尤其作为一个演员，现在就是方方面面的关注吧，媒体啊，各个媒体、电视台、广播电台、那报纸的采访，这回就是让我有一点成就感，有一点成就感，真是现在我就感觉到，作为演员的那种，包括在台上那种观众那个热烈的那种反馈，而且私下以后，我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追星族不算吧，不好意思。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魏春荣啊，像刚才林平老师已经说了，那位女士啊都被你表演深深的感动，都哭了啊。 反正有一些喜爱昆曲的、喜爱北昆这些演员的一些观众，他们经常有时候互发短信呐、包括写信呐、交流，而且就是说你要演出，他就会去看，有一些这样的观众，已经培养起一些这样的观众了，我就感觉 好像自己多年的这个付出啊，没有白费啊， 这是一种钱， 终于得到大家的肯定了， 对对对、 感觉到特欣慰吗？反正是挺高兴的哈， 对 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动力，有这么多人呢都喜欢你的艺术呢，应该说对于自己来讲呢是压力还是动力？ 有压力也有动力，这两方面都有。压力是我怕辜负了他们，要更好， 有一种责任 对，要更好。如果不好的话，我觉得我怕他们失望，这是压力。动力呢，就是说有这些喜爱我的观众或有这些朋友，我就要更加的努力去创作更好的、更多的角色。 是的，那说到这个动力也好，压力也好，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对对对， 我知道咱们昆曲平时演出机会呢不是很多，那么你们剧院呢除了你旦角呢还有史红梅、董平，应该说呢你们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啊，而且都是同一个行当，又是剧院的主推的青年演员，在艺术上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竞争，那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竞争是难免的，因为都是唱闺门旦的嘛，而且就是说戏就是这么多，大家都来唱，但是呢我觉得要唱出自己的风格是最主要的，二一个呢要竞争呢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要互相的促进，能够让 就是戏演得更好，这样呢我觉得是最好的。 嗯， 而且呢不光是有这些，就是说我们同年龄段的这些演员，还有我们下边呢马上就是要起了一波学员班的那个女孩子， 嗯 嗯，依然我们要面临这种压力嘛，因为我们在年龄再大，但他们在往起长，对，依然会有这种压力，但是要正确对待这种压力， 嗯， 对吧？而且呢，嗯，有新的这个新生力量起来是更好的一种现象，证明他们昆曲要繁荣嘛， 嗯， 就是要靠这一代一代的演员去继承。 好的，那么通过今天的交流呢，大家对于魏春荣应该说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魏春荣呢，无论是他的这个艺术上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另外呢，他对于这个昆曲艺术的这种追求呢，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确实，昆曲艺术呢，有这么多执着的人在追求它， 嗯， 我想呢，昆曲艺术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也能够有很好的发展的。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魏春荣能够在艺术上的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绩啊， 嗯！ 好，感谢林平老师。嗯，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接着收听昆曲《玉簪记·秦挑》。书生潘必正赶考落选，羞于回家，于是投奔姑母主持的女贞观，遇见了道姑陈妙常，两人之间发生了爱慕，又碍于礼教不便明说，于是以琴声来试探对方，这就是琴挑。这段戏由懒画眉和朝元歌这两支曲子组成，音乐缠绵委婉，古人有听之醉足荡人的评价。在戏中扮演潘必正和陈妙常的许凤山和蔡瑶显，尽管年纪六旬，但是功力深厚，通过精湛的唱念为观众营造出一片浓浓的氛围。 向我喊地震，自下的修归来投女真管中居之，管之乃是我的姑母，昨日缠故与我茶叙，我看他不但容貌秀丽，而且精通文门，这样才女应何甚于空啊门。今晚对此拥拥夜月，悄悄闲庭，北京立县孤亲独枕，好生安门。白玉楼下闲步一回，多少事啊， oh 小人不足无聊，不欲先行到此进度 生所谈之处，只是长谢夫人未免难消遣心。 潘相公好言重啊，我们去家人有甚难消遣去 啊？这 一 I'm not afraid to die. Thank you. 他正把现场体验 记岂不春意远城上 今朝两下天地变一夜 相思 啊真伤他 啊潘相公话音深处仔细心则 哦日四季灯光一照日火陈公十分有情于我即使挑动他他又出难但我不在一旁听他讲些什么有理呀是有理 是他回事官去 朕在此天亮晚上遂不胜命。 这片那片